第十七集，被奴役的巨龙。 龙侯氏族的酋长祖鲁西德大步走过长廊，怒视着每一个胆敢挡他路的兽人。他大声地叫着一个兽人的名字，一个身影一瘸一拐地从附近的一个洞穴中走了出来。他低着头，以免撞到门框上。他的木头假腿在粗糙的石质地面上撞出了响声。 奈克鲁斯，奈克鲁斯， 这里，我在这里，怎么了？ 那件武器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吗？ 嘿嘿，你自己来看吧。 这个叫做奈克鲁斯碎颅的兽人冲他的酋长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色的獠牙，然后转过身，一瘸一拐地顺着来时的原路往回走。祖鲁西德就跟在他身后，喃喃地自言自语。他讨厌这个地方，这里叫做格瑞姆巴托，至少矮人们是这么称呼的，但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他们的要塞，现在这里属于龙侯氏族。虽然这里的房间足够大，但他讨厌这里低矮的走廊和那些更矮的门洞。这高度对于矮人来说足够了，但对大多数兽人来说通过都很勉强。他们本打算进行扩建，但石头太难凿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处理这些琐事。好在要塞本身是在山体内凿出的，非常坚固，而且易守难攻，这才是最重要的。奈克鲁斯领着祖鲁西德下到要塞深处，最终走到了一个宽敞的地下大厅中。在这里，沉重的黑色铁链将什么东西锁在墙上，这景象至今仍能让祖鲁西德不由得屏息。一个巨大的身影充满了整个房间，从房间一头直到另一头。那个身影蜷缩着，既是为了舒服一些，也是因为绝望。他的翼尖摩擦着天花板，尾巴敲打着远处的墙壁，一排摇曳不定的火把沿墙插着，火光照在鳞片上，像鲜血与烈焰一样红。这是一条龙，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龙，这是阿莱克斯塔萨，最伟大的红龙女王，红龙军团的母亲，或许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她巨大的利爪只要一挥就能摧毁整个氏族，她强有力的下颚一口就能将食人魔整个吞下。但他还是被奈克鲁斯抓到了。数周以来，整个龙侯氏族一直在寻找一条龙，什么样的龙都行。他们最终找到了一条落单的雄性红龙。当时，那条雄性红龙的一侧龙翼受了伤，正艰难地飞过森林。祖鲁西德并不愿意去深究是什么东西能够伤到这样一头雄伟美丽的生物，但这让他们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他们尾随红龙来到他族群的巢穴，一座高大的山峰。巨龙在山峰周围像鸟群一样飞舞。他们观察了这座山峰好几天，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直到奈克鲁斯宣布自己已经驯服了恶魔之魂。随后他们缓慢而谨慎地摸到峰顶，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阿莱克斯塔萨和他的三名配偶。红龙女王立刻注意到了他们，他瞬间张开嘴，想用火焰裹住并杀死他们。但奈克鲁斯独自一人走上前来制服了红龙女王。他命令阿莱克斯塔萨和他的族群随他来到这里。红龙女王服从了。那天，龙侯氏族的人都在赞颂着奈克鲁斯。单凭一己之力就设伏了整个巨龙军团。但是，如果没有祖鲁西德所找到的这个神器，那个残废的战士兼术士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祖鲁西德本来希望能由自己来使用这件神器，但是恶魔之魂对他和他的萨满法术毫无反应，他只回应了奈克鲁斯。眼下，这个瘸腿兽人是唯一能够控制这件神器的人，但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就意味着需要整日待在洞穴里与神器和巨龙打交道的是奈克鲁斯，而祖鲁西德就能解放出来，与部落的其他人一同征战。这对那个瘸腿兽人来说也不是坏事，他在战斗中被人类战士砍断了左腿，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毫无用处， 大多数兽人会选择自杀，或者扑向另一个敌人，死在战斗中。但奈克鲁斯活了下来，虽然没人知道他是因为胆怯还是因为运气不好。祖鲁西德很高兴奈克鲁斯活了下来，因为祖鲁西德找到了恶魔之魂，但他并不能使用它。他能够感受到被困在这个圆盘中的力量，甚至从他在群山下方深埋的一个小洞穴里，在找到他之前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但那股力量被禁锢在这个闪亮的金色神器里，打开它显然还需要一些萨满法术之外的知识。他将其称作恶魔之魂，因为他能感受到其中被恶魔污染的能量，还有某种他所认不出来的巨大力量。他本来应该将它献给毁灭之锤，但他没有这么做。大酋长是一位强大的战士，也是一名高贵的兽人，但他从未使用过法术，对法术也没有任何了解。古尔丹也曾是一个可能，但是祖鲁西德不信任这位狡猾的首席术士。他还记得年轻时的古尔丹是一名萨满，当时他还是奈奥祖的学生。奈奥祖睿智而高贵，受所有人的尊重，他不仅仅服务于他自己的氏族，还努力地造福全体兽人。是他第一个为他们带来了先祖之魂所馈赠的奇怪的知识与力量，也是他鼓励并强化了不同氏族之间的联系。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好，然后一切都出错了。那些先祖之魂被发现是冒牌货，真正的先祖之魂则由于愤怒而拒绝与他们交流。萨满们失去了法力，让他们的氏族在面对魔法攻击时毫无防备。然后古尔丹走上了前台，这个前学徒篡夺了他导师的位置，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新方法，一个新的法术之源。他提出要交给其他萨满，许多萨满因为接受了他的建议而变成了术士。然而祖鲁西德并没有这么做，他从不信任古尔丹，他觉得古尔丹十分自私，而且那些奇怪的力量带着恶魔的气息。先祖不再与他沟通，元素也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些都已经足够可怕。他不愿意再让古尔丹提供的邪恶力量进一步污染自己。当然，祖鲁西德不是唯一一个拒绝的萨满，不过大多数萨满都接受了。然后他们都发生了变化，体型变得更大更黑，仿佛他们体内的污染都反映在了身体上。他们的世界也遭到了破坏，土地逐渐死去，天空也变成了红色。部落被迫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氏族重新过上祥和的日子，他们就要征服这里。奈克鲁斯曾经是一名富有天赋的萨满学徒，祖鲁西德对他寄予厚望，但是当古尔丹向他们提供其他法术时，奈克鲁斯立刻扑了上去。年轻的兽人对于术士技能学得很好，但是后来出了一些事情，让他选择放弃这一切，重新成为一名战士。这使得祖鲁西德重拾了对这个年轻兽人的信心。他从来没有过问过是什么导致了奈克鲁斯的转变，但知道这和忠诚有关。是选择效忠古尔丹和他的暗影议会，还是选择效忠龙侯氏族？最终奈克鲁斯选择了自己的氏族。从那之后，祖鲁西德重新开始信任他。每当不得已需要与术士打交道时，都会先征询他的意见。他把那个圆盘带给了奈克鲁斯，虽然奈克鲁斯残废了，但是这位战士兼术士并没有让他失望。 我们是否可以等等？过来，我们要进去。 奈克鲁斯伸出一只手挡住祖鲁西德，他从腰带上的一个小包里拿出恶魔之魂，然后高高的举起这个金色圆盘，开始发出命令。祖鲁西德看着一片片火光出现在房间各处，然后飞到了一起，汇聚成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形身影。这个身影逐渐显出形状和细节，他的头形若骷髅，边缘闪着火光，双眼是黑色火焰组成的球体。他穿着似乎是骨头一般的奇怪铠甲，和兽人一样高，但看上去比兽人灵巧。这个生物立在他们面前，散发出力量与警觉。他听到奈克鲁斯的命令之后，再次炸成一团火花，散到房间中。 奈克鲁斯向祖鲁西德点头，示意可以继续前进。祖鲁西德再次走上前去，一开始还十分谨慎，他担心那个怪物并未真正离开，但那个生物确实离开了。奈克鲁斯似乎彻底掌控了他，这很不错，因为他们都亲眼见过如果没有控制住会发生什么。有一次他们的一名氏族成员带来了毁灭之锤的消息，他还没等奈克鲁斯解除这个守卫就冲进了大厅，结果那个生物突然凭空出现，巨大且炽热的骸骨双手抓住了那个粗心兽人脑袋的两侧，随后火焰冒了出来，吞噬了那个倒霉的信使。几秒之后他就不再惨叫，身体也瘫软下来，他的头变成了一堆灰烬。现在祖鲁西德可以不受阻碍地走进洞穴，他走进红龙女王，就停在他的锁链够不着的地方。阿莱克斯塔萨他那巨大的三角脑袋转过来看着祖鲁西德，巨大的黄色眼球一眨也不眨地瞪着他，就像祖鲁西德正在打量他一样。 你是来幸灾乐祸的吗？渺小的兽人，你还没折磨伤害过我和我的孩子们吗？ 不是的，我只是来确定是否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明白拒绝我们的话会发生什么吧？ 很明白。 阿莱克斯塔萨回答的语气因为愤怒和悲伤而显得尖锐，他转头盯着洞穴的另一头，那里堆着几个白色的物体。虽然祖鲁西德从这边看不清，但他明白那些夹杂着金色东西像纸一样薄，那些是一枚龙蛋的残骸，和一名魁梧兽人的头一样大。当奈克鲁斯和他们刚抓到阿莱克斯塔萨的时候，红龙女王拒绝合作，奈克鲁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抓起了一个他没有孵化的蛋，举到被俘虏的红龙女王面前，一拳砸碎了那个蛋，蛋黄溅在他们身上。阿莱克斯塔萨的尖叫声几乎把他们震聋，他奋力扑打着把好几个兽人震倒在地，还伤了两个人的腿，但是锁链没有被挣开。从此之后即使是他不情愿也还是屈服了，他愿意做任何事，只要不让更多孩子还没出世就被杀死。 你不会成功的，你锁住了我，但我的孩子们会反抗你，赢得他们自己的自由。 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圆盘就不可能。 我总有一天要杀了你们。 也许吧，不过在那天之前，你和你的军团将为部落效忠。 祖鲁西德对奈克鲁斯做了个手势，奈克鲁斯点了点头，跟着他们走出了洞穴。在他们身后，红龙女王无力地撕咬着空气，痛苦地呻吟。祖鲁西德领头走进另一条长廊，然后走到了另一个甚至更大的大厅里。这个房间沿着山脉的一侧敞开着，房间上空飞舞着火红的身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色彩斑斓，那些是阿莱克斯塔萨的子嗣，其中一只发现了奈克鲁斯，他爪子张开大张着嘴猛扑了过来。 放了他，放了我们的母亲。 绝不可能。 奈克鲁斯举起恶魔之魂，扑过来的红龙痛苦地尖叫起来，挣扎着以保持在高处，身体颤抖着。其他龙稍稍退缩，不过仍然在头顶盘旋着。 你的母亲现在是我们的俘虏，还有她的配偶，他们将一直是我们的俘虏，你们及他们的所有的孩子则都将为我们效力，为部落效力。否则他将在你刚刚感受过的痛苦中尖叫着死去，你们的巨龙军团也将随他一同消失。没有阿莱克斯塔萨，就不会再有红龙孵化出来，你们将是你们族群最后的成员。 龙群愤怒地大喊着，但祖鲁西德明白他们将会服从， 他见过母子之间的联系，而且知道他很强大，强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服从。只要阿莱克斯塔萨认为他的孩子们还有希望，他就会继续一点点为他们产下龙蛋。而只要他和他的三个配偶还是他们的俘虏，他的孩子们也将服从于他们，盼望着总有一天能救出他们的母亲。祖鲁西德看着那些年轻的红龙在他上方飞翔，他咧开嘴笑了起来。现在他手下的兽人们仍然在努力制造着皮质的缰绳与鞍具，很快他们就能把第一头红龙带到这个洞穴中，给他套上缰绳与鞍具。当然那头龙将十分厌恶和抗拒，龙族向来独立而高贵，没有人敢拿龙族当坐骑，但是这个传统将被打破。这就是祖鲁西德向毁灭之锤保证过的，大酋长也十分关注这个计划，这将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人类有军队、骑兵和舰队，但是他们无法飞上天空。部落控制了这些龙，再加上骑着他们的兽人，祖鲁西德就能从天而降攻击人类，再退回到他们的射程之外。巨龙的爪子、嘴和尾巴本身就是强大的武器，但他们的烈焰吐息才是最致命的。火焰将如同雨点一样落在人类的头上，摧毁他们的肉体以及他们的装备，而且他们将无力阻止这一切。有龙站在部落这一边，部落将不可战胜。是祖鲁西德促成了这一切，没有他的那些预言幻象，他们是无法找到恶魔之魂的，或者感觉到恶魔之魂与龙族之间的联系。没有恶魔之魂的力量以及奈克鲁斯，他们也不可能奴役得了阿莱克斯塔萨。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做到了，很快第一个龙骑士将飞上天空，与部落和其他军队会合，然后等待毁灭之锤的命令。祖鲁西德笑了起来，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